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李从飞，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创业者从个体户到合伙人，从小商贩到创客。虽然时代在变，但是创业者追逐梦想的初心却未曾改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讲述北漂创业者李从飞的励志故事。怎样的经历让他过早地背负上了生活的重担？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他能否坚持下去？当生活步入正轨之时，又是怎样的机缘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怀揣3000元的启动资金走上北漂之路，他的梦想如何实现？一次次的创业，一次次的尝试，一路走来，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北漂创业者李从飞讲述他的励志故事。李总，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啊，说你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我现在一般都是说我是做一些工程吧，或者是帮助身边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生意上遇到一些什么困难，或者遇到一些困惑，帮他们解答一下。现在基本上我生意公司这件事吧，基本上还算是稳定。我一般不怎么管公司的事儿。 刚才说了一个做工程哈，这个工程可是就是一个大概念。这下边要细分的话那就多了。 对，比如建筑类的一些工程嘛，它又分这个里边分土建，包括这个什么防水呀、装修啊，包括这强电弱电呀、消防啊、绿化呀，各种各类的工程啊，很多。 那你是主攻就是哪一方面的工程呢？ 我这边的工程基本上就是一些电子化、智能化一些工程，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嘛，然后也注重这个安全。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化，比如说安防啊这方面的一些工程啊， 是做这些的具体的工程。 对对对。 当然，你现在这个已经上升到就是给同行来指点迷津的这个高度啊，就是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你应该怎么来制定你的目标，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了。 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呀，你今年贵庚啊？ 34岁。 哎呀，34岁啊，年轻人啊，年轻人创业创造了这种境地的时候，我们通常理解啊，你得奋斗了好多好多年，可以这么说吗？ 每个人可能要做到一定程度，就是对自己个人认为成功的啊，肯定要经历一些过程吧，都可能有一段心酸的一些历史吧，可以这样说吧。 那你要让你来总结一下，说你这个从开始创业到现在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有多长时间？ 我认为我 给我自己设定那个目标还算是比较完整的吧，因为我不认为我走了很多弯路。 嗯， 基本上从毕业那会儿2003年2004年，然后到创业十几年的一个真正做起来吧，算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嘛。因为前期可能是觉得自己年龄小，然后没有那么多社会经验，没有那么多知识，是吧？没有那么多专项的一些技能，肯定需要学习，需要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大概咱们满打满算吧，十五六年的时间， 差不多吧。 哎，这个算是我觉得应该在同龄人当中算是走得比较快又比较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不能说快吧，只能说是我认为是稳。 稳。这跟你的性格有关系吧？你就是一个很觉得就是没有把握的事儿不会轻易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人吗？ 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情况吧，因为我目标也不是说想把企业做多大多大，要做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啊，咱不这样想，当然是就顺其自然啊。 哎，这个反而会让自己呢距离成功呢越来越近，而且这个发展的很平稳，这样的一种创业其实可能都是每一个想要创业的朋友他所期待的，但是说真正能得到这个结果你也挺不易的。 这个肯定是要经历很多的磨难嘛，可以说啊，因为很多经验都是从这个失败或者挫折呀，从这里面是得到的。 哎， 如果一个人如果走得太快的话，你比如说马上一起步，马上就可以做到很成功，我相信他迟早要走，还会要走一些弯路啊。 就是说，你该经历的，你必然还是要经历。 我认为是正常。 对的，正常的啊，因为创业的这个过程。没有可能一帆风顺，然后全都是坦途，全都是成功的。你即便是说啊，咱们说个夸张一点的话，你即便是像王思聪那样的条件，是吧？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你需要学习的东西。应该说不能这个一下说天生来我就全都能会了，这个应该是肯定的。你比如说。咱们李总也是经历了一个学习和尝试探索的这样的过程的，只不过相对来讲可能你走的弯路少一些。 因为这个给家庭条件嘛可能也有关系啊。你比如说像有些人可能从小家里面是做生意的，从小受这个影响啊，另外家庭也有一些资金可以就是 支持他 啊，他这样呢肯定会人家会起步的比较快一些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根据人的这个家庭情况啊，这个不一样来定的。 对，所以呢你是白手起家 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你的咱们拿老百姓的话说吧，你的本钱有多少，方便透露吗？ 可以说是一点本都没有吧， 就是自己一个人来到北京来找工作， 对， 这么一个状态。 对 啊，这个就是绝大多数的来北京务工的年轻人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很多人来北京几乎都是有带着梦想来的吧。 对对对， 是吧？ 带着梦想，带着自己的这个衣服行李，就是没带着钱， 都是没带着钱，但是都想象的北京就是大城市嘛，是吧？这钱很好挣，但是实际上来了之后，马上就看法就不一样了。 来，就是听你说话的这个口音啊，应该是咱们北方人，但是可能不在北京的周边很近的地方。 主持人，你猜得很对。我是邯郸人，河北人。然后我们邯郸属于河北最南边的一个城市。 邯郸，哎，邯郸我去过 啊，去过， 也有古迹啊，那黄粱梦什么的。 对， 哎，邯郸好像还出这个陶瓷。 对，以前古代那个陶瓷。 对对对， 厉害 啊！那你当时就是在老家的时候，就是在农村。 对，我是农村人啊，地地道农村人。 是哪年来的北京？ 我是2010年，大概7月份吧。 2010年， 2010年 那会儿是因为什么毕业了？ 不是，我是 来上学还是？ 我是不上学，比较早，2003年基本上就参加工作了啊。 哦， 之前是一直在南方的一些城市。 去过南方啊？ 对，你比如像上海啊、苏州啊、深圳啊、广州啊这些地方都去过。原来就没想着来北京，因为感觉北京离家太近了。然后那会儿就听就是一些朋友嘛，就是来北京很多人就是来这就是说啊干建筑啊，或者是打保安啊，或者干餐饮啊、服务员啊，就很多这样的。因为咱农村人嘛， 对对对， 是吧？ 然后我就想着就是去南方，可能南方机会更多一些、啊、 哎、嗯、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改革开放啊，他的这个搞经济的时间比较长啊，而且开始的比较早，相对来讲可能比如说务工的机会吧， 对， 会更多一些。 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那你当时选择的是哪个城市的南方？ 我第一站算是到上海吧， 上海， 上海国际性的大都市嘛、 嗯、 那时候很吸引人啊、 哎、 然后也经常看一些电视剧什么，就上海特别特别繁华、 嗯、 就觉得就是上海肯定机会很多、 嗯、 但是真正到了上海之后呢，就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啊、 难道就是没工作吗？招工的什么没有吗？ 不是说找工，不是说没有招工的，工作也很多， 嗯， 只是你毕竟就是学历低，完了之后你也没有什么经验嘛，是吧、 哦， 所以说找工作很难、 就是、就是他们招工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 嗯、对，基本上他那边外资企业，就是原来外资企业比较多嘛、 嗯、 他要求的比较严、 哦，就什么大专以上学历呀、啊，什么工作 工作经验两年以上啊，三年以上啊，都这样的。 哎，一下就觉得，哎呦我妈呀，怎么这样啊？这生存空间好像一下被压缩了的那感觉。 对对，那梦想一下就破了。 嗯，就不像说想的那么简单，我有力气，是吧？我吃苦耐劳，我就找着一个工作，我就踏踏实实的干。但是可能到像上海这样的这个大都市以后，觉得反差比较大。 对对对，反差特别大。 那在那干了点什么没有？ 在那儿基本上也没干什么，因为去的时候也没多少钱嘛、 哦、 就拿了几百块钱去的。 嗯， 找工作也特别难，然后基本上也手上花了钱也差不多了。 嗯， 后来也是一个朋友给介绍吧，他说去深圳那边吧、 嗯、 那边不是好多工厂嘛、 哎、 去那边可能找工作好找一点、 嗯、 另外就是管吃住，但是之后你不用、哦、 那边的这个工厂里边，如果你应聘了以后他可以给你安排吃住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对对对、 嗯、那就跟着朋友一起就又到了深圳去。 又到了深圳、 嗯、 是。 深圳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深圳第一印象就是也是一样，就感觉不是说那个钱那么好挣的，都说深圳是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城市嘛，是吧、 嗯、 就很多机会，哎，就感觉不到自己的机会在哪儿。就是 实际上你去上海深圳的时候，这个是大概在2004年左右， 零四年左右， 哎，这个时候呢就是从最开始改革开放开始到这个2004年也有这个将近30年的时间了，对吧？这个实际上很多东西它已经不像最初的时候那样的这个粗放了，也是进入了很细化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 最主要我认为还是自己就是懂得知识比较少吧，啊，没有什么经验。 嗯，那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找到的。 在深圳找到的。 哦，是做什么还记得吗？你 还记得那时候一个记得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企业， 哦， 一个电子厂，因为南方电子厂比较多嘛。 对对，做那个一些什么低压的电器元件呀。 哦，那时候我们是做这个线路板嘛。 线路板 啊，做线路板。 嗯，他是生产线上需要人， 生产都是那种流水线， 流水线， 干过电子厂都知道都是流水线，特别特别累， 是 工作强度还是比较大、 嗯、 基本上那边都是每天10个小时，有时候就一两个月、 嗯、 一天都不休息这样啊。 哦，他就是你比如说你入职了以后，他有没有什么培训啊什么的，还是说直接就上岗了？ 也有，肯定要有一些培训啊。 嗯、 所以说，人家那些外资企业还是从管理方面还是比较严格，我认为也是一件好事。 哎、 包括你还军训啊，包括就是他们也要通过考试考核啊、 嗯， 完了之后才能正式上岗。 哎，那除了包吃包住以外，这个薪水大概有多少呢？ 哎呦，那时候挣的并不多， 嗯， 那时候我们是一天，我记得是一天算12块钱，属于基本工资。 哦， 像2004年那会儿，其实这工资不算高。 对呀、 啊，完了之后，主要重点还是靠加班。 嗯 啊，加班，你比如说平时每天上12个小时，完了之后周六周日还上班， 嗯 啊，一个月大概能拿个600-700块钱。 600-700块钱， 对， 哎呀，这跟我的这个概念还是有点出入哈。我是认为你到那边你再怎么着是吧，到了2004年的大概这个时间，工资的话怎么着也得5-6千这样的概念。 5-6千，反正应该得1-2千块钱应该是有的， 是吧？ 但是也没想到就那边工资其实也不高。 你这个少是因为你刚入职。 那个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这个属于实习期什么之类的吗？还是说一直都 有关系、 哦？ 第一是你也没有什么经验嘛， 嗯、 是吧？另外就是那边工资，基本工资也就那样、 哦、 啊，基本上都那样。 那你这个，你比如说你拿到这个了啊，说这一个月700块钱吧， 嗯， 拿到手以后，那个时候你怎么来安排这个收入呢？毕竟是开始自己挣钱了。 啊，那时候拿到工资还是比较高兴的，虽然很辛苦啊。 嗯， 就是当时我们那会儿基本上可以说80后的孩子吧啊，还是都是吃过一些苦的，从小吃过一些苦的，特别是农村的孩子，那我们都基本上就是挣了钱先往家寄回家， 家里 特别特别高兴，就觉得有一份成就感嘛。 给家寄多少？寄一半啊？寄400、300？ 啊，那会儿就是因为我们几个小伙伴嘛，在一块儿就是。基本上都比互相攀比，看谁往家寄的钱多、 哦、 所以说基本上就留个零花钱几十块钱，因为管吃住嘛，平时也花不了什么钱、 这倒是那个就是那就是90%啊都寄回家去 啊，基本上是这样。 嗯，哎，家里人估计也得给你攒着 啊，是因为还要娶媳妇，还要盖房子嘛。嗯、 是，听说你在工厂里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开始工作3个月以后就当上领班了。 对，因为你出去了之后肯定要有一些目标嘛。 嗯嗯。 咱既然出去了之后创业不现实嘛， 嗯、 你就。你打工你得好好的干， 哎，就是你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决心啊，而且你有这个目标。 对， 哎，我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啊，我相信很多就是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就没有出去打过工的朋友也会好奇哈，就是你怎么你就当上领班了？当上领班以后跟这个当普通的员工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 压力肯定大，当然也是高兴了，你就不用 啊、 不用干活了，主要是管理嘛、 啊、 是吧， 就不用干活了、嗯、 但是管理好，因为毕竟是大工厂嘛、 嗯、 它是要求的还是比较多、 嗯、就是 工作强度还是比较大。 就首先说你在这个一线工作的时候你的这个工这个成绩是好的， 对 吧？ 这个肯定是、 你不出废品， 嗯， 然后呢效率很高，哎，这个大家都觉得你干得好， 对工作负责任， 对对对， 嗯， 你比如说哈、啊，说咱们要让这个李同飞啊当领班啊，也不是说老板一句话就决定了的吧，也得说大家都认为你还行，才能让你干这个岗位。 对，我就觉得就是人家这些有些、有时候一些外资企业啊，向人家需要学习，他们那种管理模式啊，就基本上就是怕你管理不好嘛， 嗯。 所以说一般都是从这个通过这些就是比你资历早一点的这些老员工选票、 啊、 投票啊，同意不同意啊， 嗯嗯，大家一投票啊， 嗯，还可以 通过了，可以。哎，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种进步。 对， 你说我工作这么长时间啊，3个月也好2个月也好，我到底干的怎么样啊，啊，自己可能有一个感觉，但是还得看大家有没有一个认可的这个程度。这一下可能哎当上这个不仅仅是责任大了，我觉得是不是自信心也增强了很多。 这个肯定是， 是吧？ 觉得这就是证明了自己 了。哎，我可以，我还行。 是， 哎，你像那种，就说在厂里，比如说你当上领班了，那领班你管多少人呢？ 开始管的少，一开始管20多号人、30号人吧， 20-30人一开始。 对，后来管100多号人、 哦、 啊，管100多人就觉得压力挺大了， 大 但是觉得就是压力越大，对自己、 哎。 越是个好事儿吧，就是锻炼。 对，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这个，薪金应该提高了。 是 工资涨了。 对，这个工资肯定、 这个当然负责责任就更大了。嗯，这些你所管理的员工他们的这个生产质量啊，还有这个生产态度啊，可能都会由你来去负责了。 对， 那这个和你一个人就是完成你那个环节的这个技术的活儿。它又不一样了，更多的是和人打交道了。 更多是和人打交道。 所谓的管理工作，其实难就难在所有的人，他不是所有的想法和思想就都是完全一致的。 嗯， 可能你管30多人，他有30多个想法；你要管100多个人，他有100多种想法。这个你都得去跟他们接触，都要去跟他们了解。你也不能太生硬的去命令他们，或者是 肯定是就像现在管理公司也是一样的。 是啊，它只不过就是一个规模上面的问题。 对对， 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你就开始学习管理了。 对，那时候就是觉得我自己可以管理了， 对对对， 还是觉得还可以。嗯， 你之前有当干部的经验吗？比如说在学校当过班干部什么的吗？ 这个还真没有。 出来打工也是，你想那会儿打工出来应该很年轻吧？ 那时候 十八九岁， 20来岁吧， 二十出头， 对， 是吧？就是。你要拿现在咱们看这个标准来讲，20出头，那还就是，觉得像孩子一样哈。实际上你也得很年轻，但是呢，既然到了这个岗位上，那你这工作就得开展，就得干。那你是怎么来就是适应这个新的岗位的呢？ 也是因为首先你要对每个人的工作每个环节吧，都必须要懂。 对， 只有懂了之后呢，你才有说服力，更有说服力。不然的话，下面员工说：“哎，你都不懂，你来管我来。” 对呀，对呀。 另外就是还要了解他们的就是内心的想法。你比如说，有些他想好好干，我想慢慢提升自己呢，是吧？或者是我干这段时间不愿意干了，或者有些家事什么，家里面有些什么事儿，就心情不好了，都得为他们解忧， 是吧？天天得跟人聊天吧？ 也是啊，就是有时候下了班之后，就看他们这想法，或者开会的时候都会讲。 首先说从人缘上我觉得你应该是不错的，对吧？既然大家都给你投票，那说明大家都觉得小伙子不错啊。技术上呢应该也是大家都服气的，哎，这个他就是，哎，人家就是干得好。然后在这个思想方面这种交流，我觉得就是成了你做这个小范围的这个管理工作时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吧。 对，这个你在工作当中就自然就学到了，就是人际交往这方面啊，慢慢就懂了啊，要协调上下级的关系啊，包括员工和这个和自己的这个关系都 是 协调。 就是从你的这个跟我咱们这一简短的这一段时间的交流，我觉得你肯定是那种就是特别实在、特别憨厚的那种性格。我不知道我的判断是不是对啊，然后 我认为是对的， 是对的。 这种性格各有各的好处吧。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就是大家觉得都你挺好，但是你要想办法去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是那种是不是特别善谈，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是得一个挑战吧。 还好了，就是都随便朋友都觉得我比较能聊得来啊。好说话，所以说我现在我做公司来说，我不是，我觉得我不擅长管理嘛，有时候就不忍心不好意思。 现在还是这个性格，一直没变哈。但是这个工作其实一做就是2年。 对， 对吧？ 做了两年。 这2年都是从管20-30人到管100多人哈。那也是，那应该算是升了吧？ 升职了。 2年之后，你换工作了，对吧？ 对，2年之后换工作了。 为什么要换工作呢？你这不是升了吗？这感觉也挺好的呀。 这就是人都有上进心嘛，都想往高处走嘛。因为那我是受学历的限制，你比如说再往上爬，可能往上再升，可能就受这个学历的限制，因为本身学历也不高。然后像这种企业就是要求的比较严，你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历之后，你不管你不说你这个能力有多强，所以说这个限制呢，我要用，当然为了挣钱嘛，就找一个就是工资更高点的一个工作啊。 先辞职回家休整一段时间以后，又去找新的工作。这回这一站选的什么地方了？ 后来我去了这个苏州， 苏州， 哦，苏州。 哦，从深圳又去了苏州， 这属于长三角地带嘛，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深圳那边属于珠三角，因为这两个地方就是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嘛。 哎，这回有了工作经验，也有了做管理的经验，相对来讲再找工作是不是就自信心更强了？肯定是， 这个肯定是有了。 对， 啊， 然后呢，是不是也可以有所选择了？ 对，像最早的时候吧，找工作可能就是怕人家，哎呀，咱能不能面试上， 对对对， 人家要不要咱啊？ 谁要我，我就去给谁干， 有活就行。 对，现在呢，要想想看看哪个更适合自己。 对 对， 对， 要挑一挑，选一选了。选了一个什么行业呢？ 还和这个之前做的还是类似吧？比较类似。 那这个类似的这个也是一个管理的岗位吗？ 不像之前啊，管理那么多人了，还算是个管理啊。所以技术类的一个主管嘛。 在苏州是不是就比较顺利一点？ 这边就是